好，欢迎到我收报，我杰特， 我系梅日。 方便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水蛇春咁长啦，系好多。首先报咗武肺相关嘅，一夜雨行感染武肺，而家休养中。 即系俾人等出嚟讲咯，咁佢就系话阳性自责隔离，咁自责隔离嘅话就嗱未必冇事噶，因为而家日本好似话要去到中症都未必会入院咯，即系要重症先入院。重症嘅意思咧，基本上系要用 你唔插喉就唔掂嗰种啦。 系啊，要插喉嗰只先叫重症啊，所以佢到底系咩情况咧就唔肯定，因为自责隔离可以系无症状，随时 check 到啫。不过一夜雨行应该唔系嗰啲要定期 check 嘅人。咁唔知佢係咩情况啦。 佢而家都係定期出嘅啦，日本政府而家都逼你打㗎啦。 不过佢都可以自己报告嘅话应该就唔会好大个嘅。最少唔係入 U 嗰种啦。 係啦。咁另一单呢大家都讲就係开成先讲呢嘅 Comic99 连得搞两日喎。 咁两样啦，第一就係因为今次个逼西係因为奥运而扩建㗎嘛，大家都记得㗎啦，搞个嚟入叫内，其中一样原因就係咁样。咁结果佢而家个场就大咗好多嘅，所以呢佢唔係个規模缩小所以变咗两日，而係因为场地变大，所以同一日嘅容纳量变多。 好简单，就係东西南馆三个馆啦，以前呢就东西馆之前是西南馆，而家就东西南三个馆，咁理论上呢个场大咗呢係可以摆到嘅，但仲有几多档同人组仲会摆呢，即係仲未接埋呢就係、是、个问题啦。因为我就知道好多同人组係叫休业状态。 咁休业状态佢可以要起返就好快，问题就係你系咪真係搞先。即係大家而家都觉得唔系你老虎蟹都搞，我仲可以话 ,ok, 咁我出本照搞。跟住喂我搞我乜都做晒之后同我讲哎呀唔好意思我都系做唔到，咁点扣算啦。 係应该咁讲，就係、是、你唔够唔够姜喺紧急状态照搞先。即系够姜得啦，咪就我觉得你唔够姜咯。 我觉得佢唔够姜咯，呢、這个 Comic 准备会嗰日系佢好惊青嗰只嚟嘅。 因为日本已经去到一个程度就系咩呢，政府有政府紧急状态，人民有人民照搞。 你讲好一次啦，系得啦。咁啊，仲要睇一睇啦，因为平时即系以前啊，即系未俾奥运搞之前嘅 Comic 咧，就每场上限就系三日。三万个托，咁今次咧，我估佢应该系两日万五或者万四万三个 buff， 我唔肯定啊。即系总之佢应该系咁样嘅，我唔肯定系乜嘢，我唔肯定到底新嘅篮管到底可以放到几多，可以放到几多个摊啊。我估就应该会可能会保持翻喺三万附近，只不过系同一日多咗。咁对我哋嚟讲系睇你点睇系咪好事啦？因为如果你系嗰啲我想去尽量睇下多啲嘅，咁有三日时间，你梗系可以睇多啲啦。因为你点样集中都好，你都系得个六个钟嘅啫嘛。咁你如果系得两日嘅，咁你咁咪得十二个钟头行，咁你一定行嘅少莫少咗噶啦。好处就系你唔使行到攞埋你第三、第四电池出嚟咯。不过就系、是、都有一句啦，加成先讲咯呢啲。 嗱，另外照搞嘅就系 Lisa 咧，之前一直搞传媒演唱会嘅，但系上个礼拜都讲啦。阿玲玉达因濑咗嘢，结果 Lisa 就因为身心疲累就取消福冈演唱会。而呢阿玲玉达因呢就重大喎，首先佢自己个组合呢就 Andy Summer 呢就唔上啦。跟住所有工作暂停，连欧仁文嘅新歌都停咗啦。 宣称体调不良，即系大家心照啦吓。我谂阿 Lisa 比较最少诚实少少啦，身心俱疲。我觉得呢个系最少一个准确形容词嚟噶。佢而家你仲放唔身心俱疲，我觉得先劲啊，真系。 而家咁大单嘢。 但铃木大央就你话体调不良，边方面体调不良啊？即系运动太多，所以我休养紧啦。 不过算啦，或者系嗰句偷食唔喺屋企啊，衰公。 就系、是、咁。不过佢用啲咩理由，我咧都系要吐下槽嘅。 唉，好啦，咁咧另一句又系身心俱疲嘅，就系、是、高规加外子。咁咧佢就话佢个讲法咩？适应症候群，但咧就系咩压力太大，令个身体不适，咁就 适应症候群就已经唔止系压力大，佢直情系咧突然间唔记得个名词个瘤啊，就系讲紧你身体精神嘅状况反映咗你身体上边，即系譬如有人会出疹啊，有人会起啲瘤啊，嗰啲嘢系一个防卫机制，你嘅免疫系统啊，因为压力太大，唔知道到底系误以为系有疾病入侵啊，定系点啊？总之佢就系会佢调翻转自己攻击自己嘅身体啊，所以佢会出现个反应喺身体上边嘅不适喺度。其实去到咁嘅地步就好严重下啦，其实。 之前都试过噶啦，嗰时就系相传啊，佢喺杂志上讲错嘢，俾人哋捉，但系而家似乎就唔系。嗱，补多两句啦，咁佢其实呢几排咧，佢其实几主动去做嘢嘅，即系开拓佢嗰个动画歌手个事业啦。咁可能就真系咁样逼得太紧，所以出咗咁嘅事。 点解啱啱要特登要提到呢个症状系咩回事呢，就係唔好以为佢纯粹就係压力大所以要休息，唔只係咁简单嘅。因为有啲人个体质问题可能系即係佢身体比较容易因应佢精神而反应咗嚟。咁喂你諗下你成身嗱佢到底具体佢出咗啲咩症状我唔肯定㗎。 唔知啦呢啲。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唔同嘅。咁但係如果你諗下如果佢譬如系出诊咁搞成身出咗诊啫，你唔休息都唔得㗎啦。所以就唔好话以为佢压力大系咩咁，但系好处就系、如果佢一旦佢个精神调息翻翻嚟咧，其实呢啲症状会好快消失翻嘅，咁、样咯。 咁咧影响方面，除咗佢自己嘅个人活动之外咧 ，Love Life 佢本身佢做个小组阿扎利亚咧，亦都因为佢咁，佢就唔玩得啦，就结果得小公有沙同埋周访乐乐香两个唱，就都照唱嘅。 咁即系冇理由因为你而成个停嘅，因为呢啲症状咧，虽然话佢只要佢个身体调息翻就可以翻嚟，但系你唔知照转几耐啊嘛，咁冇理由你唔做，你唔揾成人哋，又要陪你活动休止啊嘛。而且 Love Life 暂时缺号又唔系真系好罕见噶嘛。 咁啊系，只系讲 Azalea 即系流年不利咯， 多灾多难啦、 啊。之前咧冇份开唔成，而家少咁个。好啦，咁咧另一单咧就都系冷消息嚟嘅，咁咧就声优黑泽平代就转事务所。咁本来星猫转事务所就通成日都有啦，但佢今日转嘅东宝艺能系一间艺人事务所嚟嘅，而依家事务所大家都识嘅就是上白石姊妹， 即系而且佢系东宝旗下嘅一个事务所啦。即系点讲啊？通常咧，我听呢啲咁嘅转嘢咧，通常咧就系要么就对等跳槽嘅，要么咧就系大跳细。或者跳到甚至独立嗰种，好似调翻转咧，细跳大嘅，你谂清楚。 印象中有 少咯， 好少有咧。我上一次我听到依类咁嘅跳事务所就系阿麻月爱姨跳大泽，因为佢本人细事务所嚟嘅，或者好似泽城美雪咁跳青儿，好少有嘅。 通常系啲大好捻大把嘅声优咧，先有咁嘅待遇嘅，因为其实应该系挖角嗰类嘢嚟噶啦，系。但系 唔出特黑泽又咪好似唔系好依类嘅先锋喎。 即系你话佢唔红又唔系嘅，但系你系咪话佢红到话要大事务所去挖佢咧？咁又好似未到啲咁嘅地步喎。不过就唔紧要啦，我哋睇下佢又会唔会因为咁而靠拢翻呢个电影真人电影嗰边嘅可能性啦。因为东宝嘅特点就系佢比较多呢个。真人电影那边的job 啊，咁样咯。 嗱，另一单咧就系即系循例报告噶啦，闪光不孝子就收你又过20亿啦。咁呢单嘢咧就最搞嘢就系佢为咗做宣传，就同芝芝服国同埋噗噗天竺选赛车搞 crossover 企划， 即竟然系天竺选赛车，真系吓卵死我！ 我唔好唔明呢个好叫有好迷嘅 crossover 合作咯。 咁唔紧要，我之前跟邓乜同 Hello Kitty 做个 crossover 啦，即系天竺小车车又算系乜嘢啦？最少天竺小车车喺啱啱红嗰阵时啊，就已经有变形机械人噶啦嘛。 咁系， 虽然系同人设定啦，最少比呢个 Hello Kitty 比人接近跟邓啊。 嗱，另一单又系 讲到跟邓，我想讲一单趣闻嚟嘅，真系趣闻嚟嘅。咁就呢个 BBC 就报奥运咁样相关啦吓，咁佢咧就其中一样就系跟邓嘅背景之下去作赛，佢想咁样报嘅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话呢嚿系变形金刚。 算啦，唔熟嘅人系咁噶啦。 嗰个 tweet 我见到5000嘅 retweet， 但系有6000几个引用。我见嗰阵时啊，而家可能出街嗰阵时可能会仲多咗噶。我都系其中一个引用而冇 retweet 嘅人，即系。大佬嗰部嘢点撚睇都系跟邓啊，即系你认唔到系边部跟邓，嗰部系 Unicorn 嚟嘅。你认唔到系边部跟邓唔紧要，你最少知道佢系跟邓啊。即系仲要系讲緊喺九亿几个推友去指证佢之后，佢话哦呢部系高达型嘅变形金刚。 算啦，我成日觉得咧，对于唔识机械人，我饶恕佢嘅。 即系日本、日系啊，或者亚洲都系啦，只要见到机械人就会叫佢高达。喺鬼佬世界就系只要见到机械人就会见佢变形金刚，都系有咁嘅情况嘅。不过就趣闻一宗咁嘅啫，其实系。好啦，咁啊，讲翻啲都系讲电影啦吓。呢、个又系 咦嗱，个阿松会拍电影咧，我并唔意外嘅，反正更离谱啦，都拍咗电影啦。但系 Johnny 嘅 Slowman 走去做主角就有啲意外啦。估唔到 Johnny 会发展呢一个行业，因为印象中呢类片 Johnny 系好少会接触嘅。唔敢话冇啦，因为日本而家古灵精怪嘅动画真人电影一大堆，但印象中 Johnny 系嘅男团系好少会接呢个 job。 但我嘅睇法系调翻转啦，虽然系有啲先射箭后话靶啦，就系、是、假若 Johnny 会做 ACG 相关嘅真人化嘅话咧。呢、这个阿松系一个好适合嘅对象嚟嘅喎，你谂下，第一阿松就系六兄弟系六胞胎嚟噶嘛，咁、你谂下现实中演艺人最有可能演到六胞胎咧，除非就一人分析六角，真系要揾唔同人去演六胞胎，我谂 Johnny 系一个算系良好选择嚟噶。 啊，因为我哋好多依咁嘅团， 即系我唔系串鸠佢哋个个都咁嘅款啦、 啊。唔系佢好多依咁嘅团，最紧要就 系、是啊。第二就系嗰个对象啊，因为而家嘅阿松啊，即系唔好讲以前啦，以前就另一回事啦。而家嘅阿松系讲紧系，其实都系父女子嚟噶嘛，嗰啲系会又会追真人、追声优、追牌友都会噶嘛。咁相对嚟讲，如果我要打父女市场，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切入点嚟。所以你话系咪好意外咧？即系之前我系谂唔到嘅，的确系事情谂唔到啊。但系如果个事后我就觉得又好合理喎，系咪先？即系如果呢两嚿嘢要拉埋一齐啊，呢个系一个最适当嘅切入点嚟啊。咁佢后边玩唔玩到落去就另一回事啦。但系呢个切入点咧，我觉得系合适嘅咁样咯。 讲下嘅导演系英冕，咁之前拍过《赌狂之渊》啦，《碧蓝之海》影像言，《终于复仇者》最新嗰套系。 都是一些做惯这方面导演来的。 是啦。 咁咯。会不会是这个为了 sell 仔，因为其实阿松都几近那个 TV 动画都好越来越 sell 仔的 feel 特别越来越多了。由以前啲女都喜欢看的搞笑向变成啲女喜欢看的搞笑向，到而家是开始越来越 sell 仔这样东西呢，就会唔会去咗电影版会更加甚呢？我觉得有咁嘅倾向，有呢个可能啦，睇佢出嚟做成点先讲啦。 好啦， 咁啊，讲啲冇咁相关嘅小事啦。莎莎 VTuber 莎莎嘅黏土人同船长啊中宝马林黏土人都先后开预订。咁啊，呢啲本来呢啲相关我哋好少提嘅，不过咧就系、是、两个都系一头开预订，咁即刻个 Smile 个 sofa 就即刻冧档。咁当然唔系巧合啦吓，呢个纯粹就系人太多订到之后跟，因为呢两位都百万 VTuber 啦，所以就睇一睇。但系后续会唔会炒到黐根嘅话咧，其实系唔肯定嘅，因为要睇佢有几多功课。以前系有咁嘅前例噶，订嘅人非常之多，但系功课更加多，结果出嚟个价反而调翻转会崩盘。我睇一睇各位就唔使咁急住去食炒价嘅。当然啦，如果系因为咁炒上天你买唔到咧，就唔好亦都唔好怪我，即系投资涉及风险，黏土人价格可升可跌啦，大家明噶啦。好啦， 咁就一个老牌子啦。 讲啲冧档嘅嘢，我哋讲啲冧档咗又起翻身。喂，呢嚿嘢真系太花生啦，而且仲要系一个礼拜之内发生，我哋系未嚟得及报。不过谂住，哇，都算系重磅消息。点知突然间，我复活啦，我又死过啦，我弹出又弹人，话打我一笨，即系呢个 VDF。 嗱，讲下先就系、是，究竟有人而家有几人叫无毒咧 ，Voodoo 咧，呢个 display 卡牌子咧？ 我本谂住讲 VDF 先噶，即系因为 VDF 就人更加冇人记得噶啦。 冇人记得嘅，但系 Voodoo 大家都记得嘅。 但系讲 Voodoo 无毒卡嘅话咧，我谂要卅岁打，我谂卅五打上添啊，甚至要。老少少嘅电脑玩家可能仲有咁嘅印象啦吓 ，Voodoo 无毒卡。当年我就得个睇字啊，因为我第一张卡已经系 GeForce 嚟噶，系嗰阵时先嗰、那个年代我先我电脑先有资格去插 Voodoo 卡落去。如果大家唔明嘅话，就系、是、当年最红最热卖没有之一嘅 display 卡。即系当时有开咗有 display 卡嗰阵时就有嘅，就叫无毒卡 Voodoo。但系咧喺自从呢个 Nvidia 同呢个 ATI 先后崛起嗰阵时咧 ，Voodoo 系好快速咁样收皮嘅。咁然后佢最终系俾 Nvidia 收购咗嘅。咁呢个前设就系呢个咁样啦。咁然后咧。最近就係讲緊有间旧金山嘅创投公司，即係新成立嘅公司，创投公司嘅嘢。咁去今日话宣布要收购呢个 3DFX 嘅品牌。我唔知係品牌定係厂啦。咁佢话要重建佢出嚟。开咗个官方 Twitter 有蓝剔㗎，即係应该係坚嘅。咁就话要重新出个 display 卡。但係大家知道艺术啦嗰啲嘢呢，你可以重新出山。你啲旧作可以 any 万年之后再翻炒。甚至唔系同一个人去再出都 ok 嘅，只视乎佢做成点。但係 display 呢啲咁科技嘅嘢呢，你重新出返去你后面会冇技术，你点做嘢 啊？由于年头。 因为当年嘅 Voodoo 系业界顶尖嚟㗎嘛。而家你如果系想做返一样嘅嘢嘅话呢，你点样打赢 Nvidia？ 唔可能㗎喎，先唔讲佢之前做用嘅 Nvidia 度唔知做系乜嘢㗎，因为 3DFX 俾呢个 Nvidia 收购咗之后呢，系冇人知旗下边做啲乜嘢，佢唔系负责啲咩吃重嘅地方嚟㗎。即系有可能佢纯粹系得个品牌喺度㗎咋。咁然后呢最花生系乜嘢呢？过咗一个礼拜唔够，过咗几日咋，佢个官方账号就成个账号唔存在，系成个账号俾人铲鸠咗。我乜鸠事啊你？成个账号唔捻见咗，然后呢但个账号唔见咗啫，但个公司佢个复活企划应该系继续嘅。咁呢佢第一个宣布会出嘅产品系呢个 Voodoo 6。如果当年你话 Voodoo 6出咗未呢，同呢个当年无线话呢个 Pentium 5系一样嘅意思嘅。系俾人笑鸠嘅，因为 Voodoo 系冇出6嘅。Voodoo 5已经系一件日品嚟㗎，因为已经系即市面流通好少好少嘅家嚟㗎啦。讲緊你 Voodoo 6仲要系 PCI 否？你 搞乜鸠？即系我唔知佢做乜嘢啊！ 一个 Bubs 嘅愚人节笑话咯，你迟咗几迟几月？ 系咯，完全系一个似系愚人节笑话嘅多。其实一开始佢话复活嗰阵时候，我已经谂紧会唔会系其实系想做一个新嘅 display 厂牌，因为 display 厂牌呢个显示晶片系两回事嘅。显示晶片而家其实得三加一间啊，即系呢个 Nvidia、ATI、AMD 啦，同埋 Intel 呢三大间，最勉强要加埋就系、是、Samsung 啊、苹果呢啲手机嘅 display，如果唔系就冇其他噶啦。但系如果系显示卡厂牌就好捻多啦，即系你咩华石啊、激加辉啊、咩七彩虹啊嗰类嗰啲咁嘅 display 卡厂好捻多啦吓，真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相对技术门槛就唔系好高嘅，你肯收购人哋啊，你甚至你由零做起都仲 OK 嘅，你只要请人过嚟，有啲时间系做得到嘅。但系佢现在所释放上嘅信息未必系咁嘅，真系好愚人节笑话。我唔知佢最终系做成点啊，因为到佢原本估咧，佢可能系做呢个显示卡厂嘅。即叫做攞翻當年個廠牌名，對呢啲咁 Q 多嘅 display 卡廠嚟講，有個有名有朵嚟起壇嘅話，其實就係一個新壇，因為好多做 display 卡其實佢同時間係都做底板啊嗰類嘢，咁佢即係本來有少少嘅品牌知名度啊嘛，借 3DFX 個名去搞都唔出奇嘅。不过佢如果佢真系整个乌道六出嚟嘅话咧，我就真系笑爆嘴啦！嗱，我唔知呢个系坚定流噶，先讲啊，戴定头盔先，因为个消息真系好奇怪，奇怪到我觉得唔系好确定佢系点样啊！ 然后有啱咁少少讲下啦，嗱，另一单又系都唔系咩失特别嘢噶啦， 又系执嘢噶啦， 支架磁袋都顶唔顺啦， 好容易理解啦吓，呢个冇法一年，日本嘅机铺基本上系扑到直晒嘅，因为佢好难开到，而且开到你都唔会上去，我哋之前讲过好几次噶啦，咁啊有人提到，咁我就顺便 up 一 up 啦吓，日本其实而家零售业啊嗰啲嘢系咪扑晒直咧？其实好民生相关嘅唔系。其实民生相关嘅铺头系冇咩太大影响嘅，主要扑晒街，你见老抽就接咗好捻多噶啦。大家知道近几年嘅老抽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啦，咁你明啊？其实当年英国你话警告过又好啊，我倾过担忧过都好啦，就已经讲紧你一个产业好依赖某单一来源嘅话咧，个来源一截断嘅话你就扑街噶啦。嗰阵时话咩中国人大爆买啊，买厕所板啊，嗰阵时我哋已经提过啦呢样嘢。而家就成真啦，因为而家中国人基本上系去唔到日本旅行嘅，因为去唔到任何地方旅行，甚至留学都难啊。呢个顺便睇一睇啦，佢哋个护照签证得翻一成，咁你谂下，佢哋系全世界都要签证先可以签到噶嘛。咁你冇晒中国人嚟，咁你啲依赖中国人嘅老抽啲电器店啊嗰啲嘢，咁咪全部砰砰声咁接咯。呢个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啊，咁就唔代表日本嘅经济崩溃嘅。即系第一唔好自己吓自己，第二你就搞清楚因果关系。 不过头先讲啊，呢个店其实好似大阪心斋桥嘅，越好多都顶唔顺啦。讲紧所谓即系第一间旗舰店， 大阪心斋桥咪又系靠游客。 啊，一 般越嚟个铺头，其实个生意唔系差咗噶，系嗰一间特别 难顶， 租贵啊。 心斋桥正中央啊，大佬个位唔贵有鬼。 系啊，佢租贵又大又贵，但系普通即系你我身边嗰啲铺头仔咧，其实个生意系冇乜喐到嘅，因为你冇货又好咩都好，你都要着衫啊，大佬系咪先？而一调翻转啦，你经济越差咧 ，Uniqlo 个生意越好嘅，因为冇钱啊嘛，冇钱梗系买平衫噶啦，平衫买咩啊 ？Uniqlo 咯，就咁简单啫嘛。 不过唔好话 Uniqlo 咧，如果去得到嘅话咧，去大阪如果想买 Uniqlo 买衫，想最齐款嘅话，绝对唔系深沙桥嗰间，虽然话齐南面，其实咧就应该梅田站附近嗰间，即系同 GU 连埋一齐嗰间，嗰间货齐啲嘅。 系咩？ 个系啊。 哦，真系。 系啊， 真系唔知道。 因为我发现到咧，我买新衫咧，要你想搵啲古灵精怪嘅，或者特别码咧，或者特别点咧，梅田店嗰间系多好多嘅。 个鸠股就会唔会因为为咗迎合游客咧，所以特别放啲大路货出嚟啊？ 我觉得系纯粹物理问题，梅店大好多。 哦， 但好捻多。 O K， 咁啊，仲有一单就都系 Sega， 都算相关啦吓，就系、是、Sega 嘅街机度啊，最出名、最赚钱嘅其实唔系任何我哋坐喺度打嘅机台，而系 UFO 啊，大家知噶啦。咁啊，之前佢又喺美国俾人告，喺日本咧就俾人恐吓，威力业务妨害，又系威力业务妨害啊。就话要放毒气，咁啊，因为佢夹唔到公仔，威胁要杀晒所有店员，咁紧。中间系咪有啲咩因果关系缺失咗咧？ 唔系好明咯。 如果你夹唔到公仔，你咪同店员讲咯。因为其实你夹十零次咧，你都夹唔到嘅话，你就可以已经去同店员讲，喂，你嚿嘢好捻难夹啊，咁佢就会帮你调，放到只公仔咧已经系好掹紧边 ，high high 都会跌嗰种咧，即系你抌得够多啊，佢系会咁样做噶。尤其是如果你肯主动出声嘅话咧，对佢嚟讲，嚿嘢又唔系我嘅。 比你好做我舒服啲，所以你又唔会投诉我。点会搞到而家即系死亡恐吓我大佬？喂，如果你真系喺铺头度放毒气嘅话，我死人噶会大佬。即系你有冇一个点嚟点啊？ 知唔知佢咁尽啊？ 啲后生仔衰冲动啦，咁就咁啊，俾人拉鸠咗啦。咁因为通常呢啲新闻咧就系拉咗我哋先会上新闻嘅。其实我估佢都系大家讲啫。咁佢话其实佢都算系比较用下脑去需要犯罪噶，因为佢系特登坐车去唔同嘅邮局走去寄恐吓信嘅。即系呢个廿一岁嘅大学四年生，即系我未。起得闲一阵冇嘢做啦。 日本停课太耐问题，停课太耐问题。 即系呢个 Sega 真系躺着也中枪，近期真系冇咩好新闻啊 ！Sega 真系，即系好啦， 好啦。 咁讲完 Sega， 梗系要讲下老任啦。 嗱，2018年嘅事啦，老任同熊仔厂 couple 打一单官司。我前一排先讲过话老任加码，结果冇几耐熊仔厂跪。嗱，任天堂就冇讲，熊仔厂方面就喺官方网网页就话33亿条数计埋。 唔系官方网页，系官方网页公布嘅财报。 财报 系财报入边有个特别拨备33亿。 即系红衣厂一年嘅收入， 这个咧就系大约相当于嗱，先讲下佢唔系咁样计出嚟嘅，但系大约相当于2021年1月到8月营收。咁嗱，先讲下佢代都唔系代咁多啊，因为要 Apple 或者系 Google 要先俾佢哋抽30%啊嘛，抽完就得翻廿几亿嘅咋。咁啊，投行唔系输一半，咁佢都算系几优惠条件啦。投行输30%，因为之前最盛嗰次好似96点几亿嘅，我冇记错嘅话，接近100亿嘅。咁你而家投行输30%，咁咪33亿咯，好优惠俾你噶啦，大佬30%喎。 嗱，好老实嘅，有啲人就成日话点解会贵，有啲人唔明啊，好简单啫嘛。日本人咧，基本上就其实佢唔系谂住要你间厂执笠噶，应该咁讲就系、是、早几年前你肯定认低威做衰仔，出边声明话系啊，我唔好啊，乜乜咁样，可能任天堂就系咁收几，系咁收几千万算招数噶啦。屌，你要死撑啊嘛，咪落咪同佢玩咗尾咯。 因为呢度入边喺个财报入边有提到噶，呢嚿嘢系赔偿部分咧，除咗特别赔偿，其实即系真系赔偿啦，叫做，仲有部分系赔对方律师费。即系所谓嘅和解，其实即系投降啦，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你要附带赔偿嘅和解即是投降。最最最初啊，老任求偿我记得系42亿噶嘛，跟住加到46，跟住加到6，我冇记错系咁样啊，大概系呢个数40多亿。咁其实你神捻早当初秒贵嘅话，你42仲有得打折噶啦，咁肯定唔使33亿噶。系你死系要拖，地上最强化务铺啊，你得罪得噶咩？咁啊，结果就系而家咁样拖法啦，佢就喂，咁你要贵，咁我俾咗出嚟嗰啲律师费，唔系要我啃啊，即系老任点好人都唔会好人到你咁嘅地步啊，咁你肯定要负责翻对方嘅赔偿啦，然后再加翻少少赔偿，33亿，好公道啦，喂，30%收费已经好平噶啦，老老实实系咪先？ 唔算 啦，卡纳培终于认清到打落去，佢一定输捻啊，系一定输捻啊，如果唔系唔会肯赔咁大嚿嘅。因为你不相上下嘅话咧，就算系败诉咧，你未必要赔对方律师费嘅。但系如果你肯赔对方律师费嘅话咧，基本上系全面投降噶啦。咁啊呢啲，我谂老任就其实唔系好想高调去讲呢啲嘢嘅。如果系咁样漏出嚟嘅话咧，即系老任系首先系泄漏晒通晒天，佢8月4日先掟翻个公告出嚟。咁即系其实代表住老任其实唔系好想高威嘅。咁其实老任向来打赢官司嗰啲咧，好少咁样高威嘅。即系好少会攞出嚟威啊，唔似某啲报纸咁咧，系去出攞出嚟话威啊，我有告赢边个咁样噶嘛？ 佢唔做呢样嘢噶，任天堂亦都唔需要做。 系啊，即系地上最强法务部的名，仲使我再攞出嚟讲嘅咩？人哋讲噶嘛呢啲嘢。 系咯，同埋其实当一周佢啦，当初一早跪，咪唔使交咁嘅样咯。 系啊，呢、這个大烂死啊！真系老实讲，你唔告捻到你执笠嘅话，算系应该算系咁，已经算人哋仁慈噶啦。 不过任天堂有人会嘅，任天堂就系、是、即系日本公司嚟噶嘛。 唔系啦，如果佢死撑的话。未必噶，梗系你肯跪先系咁样噶咋。咁啊，因为今次实在太多啦，所以我哋要斩开两节。咁我哋下一节继续。